紫山军人公墓。今日中午十二点起，各机关下半旗三日致哀。台北宾馆设置追思会，听日至到八月十六号对外开放，俾民众悼念。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赞扬李登辉协助终结几十年的威权统治，带来经济繁荣和法治，对台湾能够成为今日的民主灯塔扮演关键角色。美国将会持续增强和台湾的关系，以怀缅李登辉的政治遗产。美国在台协会今日下半期以示哀悼。天气方面，位于南海中北部的季风低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仍然有大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5%，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58点，跌51点，总成交金额92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7点，升1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2.5，升7.5；中芯国际29.7，升1.5；阿里巴巴246.8，升2蚊；美团点评194.6，跌4毫；友邦保险70蚊，跌8.5；港交所367.6，升5蚊；建设银行5.72，跌5仙；瑞星科技61.05，升1.5；华夏沪深352.9，六升6.4；汇丰控股34.75，跌9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77，瑞士法郎8.554，澳元5.596，加元5.773，新西兰元5.202，欧元9.2234。每百日元兑港元7.4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206。日经平均指数报21710点，跌629点。港金现价报1824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4.11美元，卖出1975.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而后些少啦，呈祥道都系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工业大厦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场。不过咧，而家喺呈祥道近住苏屋村去观塘方向嘅中线啦，有另一宗交通意外噶，一大多车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你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那段车多挤塞，龙尾在金钟道力宝中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比较多车繁忙，龙尾喺海丰园。而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嗰段咧比较多车繁忙一啲，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骏业街至到丽业街呢一段车多挤塞。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啦，多车繁忙噶，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对开。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都系比较多车啲，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流落后代满布，比不上万劫千无。 一直听这首歌的时候，的而且确是脑海里面闪过很多电视剧的演员的，好有 potential 成为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啊！来自梁超风新嘅呢对派台歌，今日叫做《万恶不赦》，延续头先嗰种嘅感觉，揾嚟一首电视剧嘅主题曲，嚟自郑俊宏嘅作品。 微微极细的风，织出阔大的网，从泥泞拨去肮脏，暗黑中偷取月光。迷失中走进世间战场，回忆天真旧模样，难道我太善良，为谁流泪也没有奖。时代幻变太快，进入光速世界，每晚推开窗景仰天阔地大，是谁逆全最后胜败，去天人师怎去竞猜，名利实事要快着我坦荡情怀，问谁有空理解，陪你走天涯，走过最难及最坏，会练成最高境界。走空气瞬间变凉，纯真早更换形象，同伴各有立场，别来无恙各自养伤。时代幻变太快，进入光速世界，每晚推开窗景仰天阔地大，是谁逆全最后胜败，对天人知怎去竞猜，名利实事要快着我坦荡情怀，问谁有空理解，陪你走天涯，走过最难及最坏，会练成最高境界。进入光速世界，每晚推开窗景仰天阔地大，是谁逆转最终胜败，记忆从未真正瓦解，名利实践要快，直到贪念无涯，地雷也敢去踩，倔强的小孩，偏信至诚未破坏，爱是人最高境界。 来自郑俊宏电视剧《逆缘》的这首主题作品。作品名称《逆天》，作曲的有朱俊杰，填词有张美妍，今集有何志涛，加上有韦景云。一连两首的作品揭示到世界那种的险恶，然后郑俊宏那首的作品相信一个真理，就是爱那个真理。至于这首歌呢，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态度面对这个世界，面对疯狂的世界，你要更加疯狂。 Hey, show your power. Hey, yeah, yeah. Hey, jumping higher. 和你疯狂，和你癫狂。天崩地裂，不要失据，不信也不可退。天诛地灭，不要心碎，不要冷水。天生地崩，不见不散，不要弃居保碎。天高几许，亦没畏惧。天浪天梯，头晕去。只要爱乐，不理世间境况，只想极乐，只要帮助。 业力随身。不对，天经地义不理反对，不要允许。天家地狱不辞不退，火里只管火去。手足逼紧就会顾虑，重重自愿来回去。黑色处望一个勾当，不见面只收房。风景外望一个心脏，一个染缸。死于处望不要观看，不要看穿泪望。全民同行望着冷汗，逐滴逐滴来流干。 都会介绍呢首嘅新歌。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叫做《天地无用》，讲嘅就系用一个疯狂嘅心态，去到对抗一个疯狂嘅世界。呢种嘅疯狂，仲有另一种嘅副作用，就系、是、可以防止你衰老。 唏嘘可鬼谷发紧毛，疲劳加觉。全部一套命都会噏错真老套，一班老公老爆紧粗，中老边个比我呢、這個 嘅新零号，中老睇下，逼再比下，有头到死佬乜嘢乜嘢，衰佬乜嘢乜嘢，你有冇咁坚？新名号，中老踩下壁再比下有就到，死佬乜嘢乜嘢，衰佬乜嘢乜嘢，你有冇咁坚壮？各一各旗再对个天发射，癫丧癫鬼个破只老礼，哦耶！一班友揸架车上山去到半山，鬼你爷爷！呢班友骗过几个玩出出火。 张继聪， 土佬未敢快谢， 自己作曲今日有小黑嘅填词。 担起个世界未敢快谢， 边个今早揾你有高佬？ 想念乜事再间不舍， 重型嘅电单车， 青春一去咪凋谢。 当然要趁翻啲重型嘅摇滚。新歌 David Harrison。至于搭伴之前，呢班佬仲可以有另一个车嘅选择，揸住个前七去到搵翻自己嗰种嘅青春啊！周国贤前七， 高中你开过一架廉价左带和我通书游，出苏格兰到餐店和我花去零碎的报酬，你过路像又喝啖酒。初识女生拍拖要烦你车我陪我翻转头，心焦虑想发癫，我们再开往遥远的山头，仰望外太空共策划来年要去到高山开个唱吧，你要当身边吉他手，世界上有边一个与我一起同做大细路，到八十岁跟我爆记飞车胡乱地跳舞，要是我极忘命到迟就快耗尽命数，你的家长步前七在手后一个程度，今天我跟你仿似无法可以如昨天斗傻，揸一架宝马的你还要看顾儿女跟老婆，但你内里尚有团火，贪玩能本性使你无法可以无视我急渴，偷偷也出去跟我转一口气，扯上中共坐，喝着罐啤酒，又看着你飞车，那首青春香气播着，唱到天荒不会生疏。世界上有边一个与我一起同做大细路，到八十岁都跟我爆记飞车胡乱地跳舞，我的样是神就到，要是你未曾认老，昨日加着步前七那家伙请 繼續衝啊！世界上有邊一個與我一起同做大細路？到八十歲都當作爆粗啤酒狂熱被控訴，要是我極忘命到，只就快控住命數。你亦駕著步前七，在守候一個直道。世界大概只得你救我瘋癲，救我大細路，進到人院也要做院友。我夢爆裂而暴躁，我嘅樣是神就到，現時你未曾認老，昨日駕著步前七，那家伙請即刻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个91岁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朝早在玛丽医院离世，是今日第二个离世的确诊患者。本港累计27个确诊患者死亡。确诊患者生前住在慈云山港太护老中心，有长期病患，今个月10日入住玛丽医院接受治疗。但情況持續惡化，延至今日上午離世。瑪麗醫院說對病人離世感到難過，會為家屬提供適切協助。另外，屯門醫院一個82歲確診患者凌晨死亡，患者本身有長期病患，是屯門康和護老中心的院友，日前因為發燒在屯門醫院留醫，情況持續惡化，延至今日凌晨不治。上海市新型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接受内地传媒访问时候说，利用数学模型追踪分析本港近期的疫情发展，认为有明显速度较快的反弹迹象，如果防控速度跟不上会造成医疗资源紧张，建议香港借鉴内地防控经验，采取早检测早发现的策略。张文宏说，对于有明确疫情反弹的高风险地区和高危区域，要有从严的标准，实行全部检测和暂时关闭市内公共区域，也都要确保当地医疗资源充足，避免出现应接不暇的现象。他相信香港专家的防控水平在国际领先，希望疫情能够尽快得到控制。22个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押后9月的立法会选举，认为押后选举等同引爆宪制危机，窃取政权，动摇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之本。声明说，政府利用疫情为选举添加阻力，建制派政团众人乐此不疲，形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民主派认为，选举是定时让市民授权代议事，亦都是让管治联盟接受民意监督，为施政失误负责的宪政机制，但政府不断抗疫失误，更加试图以此为由粗暴褫夺市民的投票权。对于有指全国人大将介入为选举押后的安排作决定，更加是宪制的彻底崩塌。声明强调，特区政府有责任尽力安排充足的防疫措施，让选举如期举行。印度新增超过55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累计病例突破160万宗，是全球第三多，超过35000人死亡。虽然疫情未见缓和，但政府决定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周末开始取消由3月开始实施的宵禁令。瑜伽学校和体育馆会下星期三重开，同时撤销邦与邦之间限制人员和货运流动的限制。首都新德里的酒店亦都不会再用作检疫设施。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下周初仍然有大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81点，跌29点，成交额994亿2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31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7点，升17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541.5，升6蚊；中芯国际29.95，升1.75；阿里巴巴247蚊，升2.2；美团点评194.2，跌8毫；友邦保险70.2，跌6.5；港交所369蚊，升6.4；建设银行5.73，跌4仙；汇丰控股34.95，跌7毫。瑞星科技61.15，升6；小米集团14.8，系跌4仙，系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4.36，瑞士法郎0.907，加元1.341，人民币6.987，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日经平均指数报21710点，跌623点。港金现价报1824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2.66美元，卖出1973.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封路，在九龙区龙翔道因为有工程，而家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一段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大车多，车龙排到近虎山道桥底。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因为有工程，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近虎山道桥底。至于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中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接近九龙湾港铁站。海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去到水务署九龙东区大楼。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桑亚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做兵都可以有期限嘅。 能间中真的给你翻起欢过，谁敢再叹奈何？成为你密友是最。有用辅助，就算不肯爱我，别再将关爱作给我。 D.J. 嘅新作品被誉为系造兵主题曲，而歌入面苦苦单恋嘅主人翁，希望藉住最后通牒得到对方嘅回应，为自己做兵嘅日子嚟一个了断。 我当然盼你接住我，结果可。 作曲 Howin， 填词王伟文，编曲 DJ 王少美，监制 Howin 阿添关礼心。 由我的请珍惜我这般的我，人间都不太多。 上榜三星期回落5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 ，DJ 爱的美敦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俾唔俾到少少安慰嘅作用俾到你啦。电话旁边咧，揾嚟香港一位嘅独立嘅唱作嘅女仔嘅，佢叫 XT 啊。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喂 ，XT 呢个名几有趣，我想问一下。 系咪啊？ 喂，可唔可以介绍啦？因为咧，其实咧，我先前就系见到佢有一首咧，就系、是、佢第一首嘅一首派台 single 啦，系啦，咁咧就系叫 Flower Town 嘅。同埋我听讲你系咪喺外国嗰度系读音乐噶？其实都。 其實我在香港大嘅，即係我讀書都係香港度讀嘅。咁、其實嗰半年就去咗 Glasgow 就 exchange 咁樣啦。咁我喺嗰半年就喺度 take 咗啲 production 嘅 course 咁樣咯。所以我又唔係即係嚟讀音樂嘅。 係。哇！但我想問，咁係乜嘢原因嗰陣時你係會咦有興趣 Glasgow 嗰度去 exchange， 然之後 take 一啲production 方面嘅一啲嘅課程嘅？ 其實都是撞下去嘅啫，其實冇乜特別原因㗎。 係，OK， 係啊係啊，因為自己本身好中意英國嘅，咁蘇格蘭我又覺得未去過喎，咁就試下去啦咁樣。因為同埋嗰度都有好多band， 我都有即係 indie 嘅 band 都有聽過啊咁樣。 Okay. 所以就嗰時都係唔打唔撞咁樣去㗎啫。 係，咦？咁但係嗰個嘅過程咧，有冇啲有趣嘅事情發生咗？又或者即係對你喺音樂創作上面有啲新嘅衝擊咁樣咧？ 哦，其實主要係因為其實我自己有寫開歌，其實好細個就有寫嘅，但係就唔識將成件事擺落電腦啊，即係俾人聽咁樣噶嘛。即係唔通我每一次都要彈俾人聽啊？我寫咗啲咁嘅嘢咁樣噶嘛。咁同埋其實另外就係我自己細個啲嘅時候參加過 SingCon， 咁我揾呢啲 MMO 咧揾得好辛苦。咁最後我就諗緊，一係就自己彈啦，自己彈唱啦，一係就自己成組擺出嚟啦咁樣。咁所以就開始用電腦慢慢摸字學咁樣咯，但係其實網上嘅資源係非常之豐富嘅，但係你要知點樣，即係第一堂可能學呢樣嘢，即係你要成件事好 systematic 咁樣學，其實係好難同埋好花時間。咁所以即係嗰半年我就的起心肝去橫掂都去到外國咯。咁我就好得閒，冇乜嘢做，除咗旅行之外，即係當然有讀書啦。但係係咯，即係我就的起心肝就話好唔好嗰度學下咧咁樣咯。即係其實係成件事都幾有趣，因為其實原來佢哋外國嗰種即係production， 佢哋係好 free 嘅喎。即係其實唔係一定要琴可以寫歌，即係無啦啦就可以 jam 一個 beat 出嚟，咁就覺得哇，其實原來我做音樂係咁樣嘅。 OK， 但係幾時開始對電子音樂呢一類嘅 music genre 有興趣嘅？想問下。 都幾年前嘅啦，其實，因為其實我本身就彈開琴嘅，咁就一路都有 arrange 自己啲歌啦。咁但係因為我真係聽好多外國嗰啲，即係開始覺得其實好電，因為外國其實好多年前已經開始好興電子，比較電嘅音樂噶嘛。咁就開始即係聽好多咯。咁我一聽，即係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咁我所以我而家第一首歌就會偏向想做一啲我自己好中意聽嘅歌咁樣咯。 哦，但譬如可能喺寫歌方面咧，即係我成日聽好多係音樂人佢哋話啊，如果你係用開琴作歌，有一個 flow 嘅，咁然之後原來你係做 beat 開始先咧，又有另一種嘅創作嘅模式咁樣。但你就兩種都可以 handle 到噶咯，應該。 其實我通常 songwriting 嘅 process 都係其實琴先嘅，所以我而家譬如我而家呢首 Flower Town 咧，其實我嚟緊都同一個本地音樂人合作啦，咁遲啲我哋都會出一隻。rearrange 嘅 Flower Town 嘅，咁就會係拍片，即係擺上 YouTube 啊咁嘅形式去做。咁其實我發覺其實我即係呢次 songwriting 呢首歌話就話好似好電子，但其實個 melody 可能其實都好 fit 去其他唔同嘅 arrangement 咁樣咯。咁所以可能因為呢一個原因就係我用琴開始作曲，所以就會令到成件事可以其實咩編曲都可，即係可以試下同埋玩下，睇下撞啲咩出嚟咁樣。 OK， 但我突然間醒起一樣嘢咧，我記得有一次喺DJ Jane Howie 嗰個 IG Story 嗰度咧，佢 repost 過咧，就係你同佢哋一首歌咧，你自己做咗一個 remix 嘅，係銀河修理。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嗰個 remix 係我第一首 remix 嚟嘅，因為係嗰時我就覺得呢首歌好好聽，咁其實我一直都有做，其實咧《Flower Town》呢首歌我已經寫咗好多年㗎啦，即都有做咗好幾年㗎，但係今次點解咁耐先出第一首歌？係因為其實我對自己，即我唔知道第一首歌出咗嚟啲人嘅感覺會係點，即我唔知道好唔好聽。咁所以，但係即我之前我身邊啲朋友都有講話，其實你都要出咗先知道人哋點樣 interpret 你自己啲歌啊，咁你先會有進步咁樣咯。咁其實嗰個 remix 就係開始想 鋪下自己，譬如除咗做自己嘅 original 之外，會唔會可以香港嘅廣東歌都可以做一啲我自己覺得嘅 sound sample， 或者我自己點樣 reinterpret 呢一首歌咧？咁所以我就嗰時就有我又整咗個 demo 啦，咁就 send 俾 Harry 話：哎呀，咁樣我可唔可以咁樣做？我可唔可以咁樣鋪啊？咁樣啦，咁樣咁之後就好好啦。佢話可以即係俾我試下咁樣，所以我就最後都鋪出嚟啦。咁就即係最後都幫我 reshare 咁樣咯。 咦？所以你 嗰首其實真係第一首嘅啫。 但你是本身你認識阿 Harry 的？ 我不認識的，我是很大膽地去聽給 他。OK， 即是說我想試試幫你首歌做個 remix， 你介不介意啊？諸如此類。 是啊是啊是啊。 欸，挺好啊。 我很大膽的，因為。 因為你話 Flower Town 呢首歌咧，你自己都 struggle 咗好耐啦。因為你話寫就寫咗好耐噶啦，但係一路就咁幾時真係 publish 好咧？幾時放上網俾人聽好咧？咁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係寫呢首歌嗰陣時成個 inspiration 係點樣嚟 嘅？其實我都係講翻幾年前我喺大學做 exchange 嘅時候咧，咁我就去咗歐遊嘅。咁其實我自己寫歌咧，係除咗寫 story 之外，其實我好大程度嘅 inspiration 係嚟自我喺。我 play 自己，即係我擺自己喺一個咩地方，我就會 spark 嗰啲嘢出嚟嘅。咁嗰時 Flower Town 其實我係去咗荷蘭啦。咁荷蘭五月咧，咪有嗰啲咩花田咁樣踩單車，之後就好得一大片花田咁樣嘅。咁我係未見過啲咁嘅景色嘅，即係我就覺得哇，真係哇咁樣啦。咁所以我就因為見到真係我好簡單，突然間就有句 melody 出嚟啦。咁我就開始。做咗呢首歌出嚟咯，咁、 okay. 其實都幾年嘅，但一直都唔係好敢去放出嚟咁樣咯。咁其實出咗之後，反而其實對我作為一個即係作為 XT 咁樣出現喺大家嘅眼中，其實我覺得對我嘅音樂，我相信都會係一個好大嘅成長。因為其實我唔 expect， 其實原來我第一首歌冇乜人識我啦。咁但係其實個 Spotify 佢好多 playlist。嘅、yeah. curator 都聽過首歌，就 add 咗首歌落去個 playlist 度。咁原來啲人係我咁樣 interpret 我首歌嘅，即係其實會收到好多唔同嘅 feedback， 咁令到我下一首歌可能做得更加好，或者其實我會開始再即係 spark 到自己再點樣一路行落去咁樣咯。 喂，但我留意到咧就係、是、有好多譬如做係呢類音樂嘅朋友咧，咁佢哋可能即係都會揀一啲同自己夾到，令到個聲可以突出啲嘅一啲係 mixing 嘅 engineer 啊等等咁樣啦。今次同你合作同你做 mixing 同埋 master。是一位外国的朋友来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 叫做 Evans Legal。 是啦，没错， Evans 他在黄竹坑有个 studio 的、其实怎样认识他呢，就是应该我回来香港之后，有一个其实香港有个叫香港电音的 group 啦，他有时就会搞一个 master class 的一些東西咁樣。咁有一次我上咗 studio 就認識咗呢位 Evan 咁樣。咁其實我見佢嘅作品都做好多電音啊、英文歌嗰啲嘅，咁所以今次就揾咗佢合作啦。 咁但係我頭先講嘅係音樂嘅部分啦，咁然之後可能去到就係因為個 music video 方面啦，都我覺得佢卡拉通都好夾到呢首歌成件事都。 係咪啊？ 所以今次同你合作呢位嘅 director 係叫做阿偉係嘛？ 維偉啊，係啊，係啊，佢哋係部影快鐵嘅一個 production 一個 team 嚟嘅。 哦 ，OK。 係啦，我都係上網揾到佢哋，因為佢之前幫 Delta T 咧係拍過一啲 video 嘅。咁其實我唔識 Delta T 嘅，我都係上網聽到佢啲歌，見到其實佢都係做電地嘅嘢啦。咁又見到，咦，原來香港都有一啲 team 係拍indie 嘅電嘅又嘅 MV 咁樣。咁所以我就又係。好大膽嘅，大膽去揾佢哋 text 佢哋，因為其實本身我真係 one girlfriend， 我係唔識，即係我唔識其他人咁樣嘅，咁所以好 out of 我 comfort zone 嘅，所以我就開始踏出呢個血框框咁樣咯。 OK， 所以其實係呢一個 production team 咧，就係先前譬如係Can't Stop 啦，即係 GNY 寶琪同埋 Delta 個 MV 都係佢哋嘅作品嚟嘅。 是啊是啊是啊。 哦，咁但你有冇开头譬如你做呢首歌嘅时候你自己心目中有冇一啲嘅画面就话啊第时有个 music video 呢我希望带佢啲咩 concept 我放落去呢咁样嘅呢又。 都有嘅，但係可能我自己会觉得我唔想框死个画面啦，即係我觉得我画面都可能会识唔同嘅身边嘅唔同嘅即係自己好专注嘅地方啦，咁我就想放手俾佢哋做囉。 Okay. 所以我反而自己就会可能识彩上啊嗰啲，即係就会 match 返我自己本身型嗰个 cover art 囉。因为个 cover art 係我自己整嘅。 係。幾好喎、啊、不断 unlock 自己一啲新嘅可能性喎、 啊。係呀 係呀。即係design 又会试下啦 ,remix 又开始试下啦诸如此类。 係呀係呀。 Okay, 所以我几鍾意个 music video， 因为我觉得你好带到就係你就算你个城市喺边个。边个地方都好啦，其实你睇你个心境可以将你嘅城市变得更加美丽嘅一个感觉。 冇错冇错，即系其实每个人心入面，即系你点样 play 自己去唔同嘅地方，其实你揾到你自己好心入面好平静嗰样嘢，就系个 flower town 我想讲嗰个 message 咁样咯。 喂，咁嗱，而家 XT 咧就有佢第一首啦嘅 single 咧叫 flower town 啦。咁啊，头先听你讲，应该嚟紧已经筹备紧有一个系新嘅版本啦。首先 flower town， 咁嚟紧2020年啦，仲有嘅下半年入边、会唔会更加可以期待到你一啲嘅新嘅作品呢？ 会啊，我准备紧我第二首 single 嘅，咁应该如果准时嘅话，应该八月尾会出嘅。 应该准时嘅话就八月尾啦。咁我希望你准时咯。 系咯，坚持啊！呢首歌一定要准时出，因为系有啲特别嘅原因嘅，到时你会知噶啦。 哦 ，OK， 嗱，咁而家你就可以听住系 XT 啦，有佢嘅 Flower Town 啦，咁啊，期待佢呢个新嘅版本之余咧，就等佢八月尾嘅时候有佢下一首嘅新歌啦。 好 ，Thank you。 今日多谢 XT， 谢谢你 ，Thank you。 多谢。 一向语出惊人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再次建议民众使用汽油消毒口罩，坚称不是讲笑。杜特尔特上星期曾经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当时卫生官员很快作出澄清，又说总统只是讲笑。杜特尔特今日再次声称他所讲的是真的，提出如果民众没有消毒酒精就应该去加油站用汽油消毒口罩，又说批评他的人愚蠢，如果他真的癫了就不会当选总统。菲律宾昨日新增近4000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再创单日新高，全国累计超过89000人染病，近2000人死亡。杜特尔特今日宣布马尼拉的防疫限制措施到下个月中，又承诺如果有疫苗就会为民众免费接种。天气方面，位于南海中北部的季风低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下星期初仍然有大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3%，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7点，跌62点，总成交金额1094.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7点，升1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0蚊，跌5蚊；中芯国际29.85，升1.65；阿里巴巴246蚊，升1.2；美团点评191蚊，跌4蚊；友邦保险70.05，跌8毫；港交所370.2，系升8蚊；建设银行5.65，跌1.2；汇丰控股35蚊，跌6.5；瑞星科技61.85，升2.3；小米集团14.8，系升4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10.183，瑞士法郎8.535，澳元5.58，加元5.783，新西兰元5.189，欧元9.2091。每百日元对港元7.4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88。日经平均指数报21710点，跌629点。港金现价报1824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6.14美元，卖出1977.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嘅工程已经完成啦，一带系多车些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去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繁忙，龙尾接近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是相当之多车的，龙尾就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骏业街至到顺业街这一段车多挤塞，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基堤道都是车多挤塞的，龙尾去到荔枝角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将军澳骏昌街因为棚架倒冧，介乎骏日街和骏光街之间，即是近住星岛报业大厦这一段是全线封闭了的。近住星岛报业大厦这段的骏昌街是全线封闭了的。驾车朋友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了。 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姿势，要安排小休，同埋要多做伸展运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见到我， 尽量啦，而家个气氛咁麻麻， 完全感受到嗰种敷衍，尽量 尽量啦， 即系玩法就系、是、好啦。但今日真的不是讲一个很敷衍的话题，是很有深度的话题啊。 是。 那我又讲回明日之子 Super Band 这件事啦，咁样。 嗯，好靓仔那些嘛。 我想说真的，首先呢，除了靓仔之外，我再一次重复，他各种 type 都有啊。 嗯。 即是他有一些是斯文。有一啲即係譬如卢广仲啊、民谣嘅，咁有一啲係摇滚嘅 rock 少少，佢有种直情王杰咁样沧桑浪子又有啦，咁然之后亦都有一啲好民族嘅，佢咁本身可能都真係少数民族，於是乎佢有啲混血嘅感觉咁样，係啦，我今日讲呢个就是、之前都同大家 唔讲弱选港男 啊。明日之子 Super Band 咁系内地一个选秀节目嚟嘅， 选即系赢咗就组成一队乐队啦。 系啦，咁赢咗会有五个男仔组成一个乐队咁样样。咁其实呢，我今日真係好侧重个音乐性嘅，係啦，希望啦吓。咁、之前其实介绍过佢一啲比较常见夹 band 会出现嘅乐器，即係例如有 keyboard 啦，bass 啊、鼓 系 啦，呢啲啦，有主音啦咁样啦。但係其实乐器唔止嗰啲㗎嘛。咁於是乎呢，我就睇到即係我继续睇呢个节目啦，佢有几样呢係好少有嘅乐器。例如有唢呐，即係我哋传说当中嘅 D 打。咁亦都有一样民族啲嘅乐器叫做东北拉， 系东北拉， 东就系冬天嘅东，北就系、是、no， 系 东不是嘅北， 拉 就系、是、 拉， 系啦，咁又系一个，其实佢系一个弦乐嚟嘅，因为你见到有几条线啦，咁我就会将佢归为弦乐。 Okay， 有几条线 系啦。 啲人而家听紧我额头都有几条线啊，东北拉 系啦，跟住有马头琴， 系 咁呢啲都系好少有，同埋比较少出现喺乐队当中啦。咁 系 咁，于是乎咧，但系其实佢哋都有自己 solo 嘅部分，即系 solo 话俾人听自己有几叻呢件事啦。咁样真系好叻。首先我哋讲D 打呢一个部分先。D 打咧，佢系以呢个专业嘅第一名考入佢而家嗰间大学嘅。 系。 咁然之後咧，好可愛嘅男仔啊，真係 音樂啊， 係音樂，音樂係係。咁啲工作人員就問佢：，你喺呢度有咩目標？ 係 佢話佢想試下可唔可以真係用鎖鈕，即係用 D 打去吹一首流行曲出嚟。 哦， 咁即呢個係其實同其他咩我要振興樂隊文化呢啲係好唔同級數噶嘛。嗯、即係點解會咁想用 D 打吹情歌呢咁樣？跟住然之後，佢就話，因為佢而家中意緊個女仔， okay。 但係咧，佢有一次同個女仔傾起關於 D 打呢樣嘢，即係大家都知佢 D 打好叻啦，吹 D 打，就話你點樣睇 D 打呢件事啊？咁、那個女仔就話呢、這個樂器咪就係送人走嘅時候會見到樂器啦，係啦， 咁樣係啊。 跟住個男仔就覺得佢好想扭轉呢個女仔對呢個樂器嘅睇法。佢話咁，但係佢又的而且確而家未去到可以自己編到用 D 打吹情歌。咁但係所以其實佢就話，咁我唔通即係對住個女仔吹一首送人走嘅歌咩？咁樣 唔係紅白意思啊嘛， 紅 即係就紅嗰邊咯，就係結婚啊、生仔啊咁樣咯。 最緊嘅時候一嚟就結婚咁樣，又真係有點而恐怖啦咁樣。跟住你就覺得，哎呀，呢啲真係屬於咧十零歲小朋友嘅嗰種，哎呀，好純情嘅戀愛嘅一個感覺啊，真係。 系， 系讲翻音乐啦，又 系咯，系咯，音乐咯， 系咯。咁其 實咧係一件我都覺得幾驚訝嘅事情，就係佢 solo 部分咧，其實佢已經試咗用 D 打去吹一首 Alan Walker 嘅旋嘅歌， oh, wow. 其實已經好驚訝啦咁樣。咁於是乎咧，的而且確現場好多嘅嗰啲導師，我哋之前介紹過有朗朗啦、有 Jam 啦，呢啲係大家比較熟悉嘅人。都覺得哇，真係好不得之了！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朗朗亦都點出咗個問題， 嗯、 就係 D 打呢個聲音實在太霸道，係佢真係冇，即係唔係一般 band 可以駕馭到嘅聲音， 係 又或者你點樣處理個 D 打喺個 band 當中嗰、那個融入去個音樂當中咧，係一個好難嘅事情。 係 咁佢之後，佢都問咗現場一啲即係嚟緊有機會去揀 band 眉嘅一啲比較高分嘅學生，嗯、就問誒、你哋有冇人已經對佢好有興趣啦咁樣。咁現場一致嘅反應就係、是，依家暫時真係冇辦法諗到自己音樂當中點樣有呢個 D 打喺度，因為有一個係直情男仔講到明自己最中意同埋最想做嘅就係日系搖滾咯。 嗯， 咁的而且確有啲強人所難，日系 how to D 打咧咁樣。咁然之後咧，咁、那個男仔就咁阿 Jane 都有安慰佢嘅，就話唔緊要啦，之後仲有好多其他人都會揀嘅，可能真係會遇到一啲。想有呢個風格嘅人啦，咁樣，咁、個男仔最後咧又好霸氣地補咗一句，佢就話：我明白 D 打嘅聲音係好強勢、好霸氣嘅，但係如果對 band 編曲嘅嗰個人或者 band leader， 你可以駕馭得到呢一種樂器，唔係證明咗你係更加強嘅人咩？咁樣，係，即係佢係鼓勵翻一啲人揀翻佢做 band 嚟啦，咁樣係啦。咁然之後咧，其實今日想講嘅反而係另外一個，就係、是、拉馬頭琴嘅呢位表演者啦，咁樣。咁其實咧，我覺得都幾有趣嘅。佢除咗識拉呢個馬頭琴之外咧，佢亦都識一個民族嘅唱法。咁、嗰個節目嘅翻譯咧就叫做呼叫嘅呼，小麥嘅麥，呼麥。係啦，咁但係其實咧。我聽翻嚟啊，就應該係一種喉音嘅唱法。第一個表演嘅時候咧，佢就想將馬頭琴變成一個流行曲式嘅表演方法。 嗯， 咁我哋見到所有評判都皺曬眉頭㗎， yeah. 因為其實覺得你做咩啫？即係做咩要佢模仿吉他咧？即係佢明明係一個屬於馬頭琴嘅嘢，你叫佢模仿吉他，佢好委屈咁、樣啦。咁然之後咧，阿 Jam 就話：不如你放下你想佢做流行曲嘅呢個任務，你真係用你識嘅嗰個呼麥。即係我哋所謂嘅喉音嘅唱法，加呢支馬頭琴，你可唔可以表演一個你自己識嘅嘢俾我哋啊、 嗯？ 因為佢話佢係咩中央民族大學唯一一個呢個學系嘅學生，呢、間大學特登為咗佢請一個導師翻嚟跟佢四年，希望佢可以即係精進呢個嘅技藝同埋有傳承咁樣意思啦，咁樣。咁然之後咧，當佢真係用咗佢自己嗰個民族嘅唱方嗰、那個喉音嘅唱法啦，再加上呢個馬頭琴之後咧。是驚為天人㗎、哇！直情連我聽到我都真係毛管動到不得之了。嗱，跟住咧，我攞咗少少片段俾大家欣賞，唔夠一分鐘，大家可以聽到就係馬頭琴家真係得一個男仔去完成嘅呢一段表演。 大漠好风光， 但系咪真系好？我唔知道，我觉得我直情听到有草地、有昆虫、有河流嘅一个 mix 喺当中，但系其实佢净系得佢自己一个人完成嘅呢一套表演咯，咁 样 系啦。咁然之后咧，阿 James 好多嘅评判都讲话，其实第一件事咧，佢好想希望佢以后唔好再委屈佢嘅马头琴，要佢扮吉他。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佢都话希望佢系 keep 住呢啲嘢，因为佢都明白，即系可能流行嘅乐队当中咧，你话如果想完全容纳得到。即系我哋头先讲嗰个喉音嘅唱法啦，再加上马头琴咧系有难度嘅，但系佢就话其实呢啲就 系 会令到你嗰对 band 变得与众不同嘅 一個嘅元素咯，咁樣咁，然之後佢就話其實即如果佢想入圍，即想佢入圍，同埋佢繼續落去咧，佢哋反而係覺得你係需要 keep 住呢一樣嘢噶咁樣啦。咁於是乎咧，我就上網睇翻，即啊，到底有幾多嘅嗰啲樂隊係做緊呢樣嘢嘅咧？咁樣咁其實除咗啲 半停首新歌都有做啦。即係用馬頭琴呢個元素， 係馬頭琴呢個元素， 但係之後係有一種壯闊啲嘅感覺嘅， 係啦咁樣。咁但係咧之後咧，我就 check 翻咧，原來咧台灣有一隊嘅樂隊，咁其實佢哋咧係真係喺搖滾樂隊嚟嘅，但係其實咧佢哋一路咧都好希望可以喺搖滾當中加入去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元素。我有睇佢哋個 live 嘅表演個片段啦，佢哋係用咗 D 打嘅。是即是将我哋头先所讲的 D 打完全融入去嗰个唱歌嗰个旋律编曲当中啦，咁咁但係的而且确你发现哇嗰、那个乐器系强势到呢、你冇办法忽视佢嘅存在㗎。 你有会相对地会有一种嘅限制喺中间囉。 係咁同埋另外就係头先讲过呢个喉音嘅唱法啦，其实都系有一首歌佢哋做得好好，同埋佢应该都系有睇过一啲嘅內地的一啲嘅比賽節目，就發現原來大家都講緊呢件事喎。於是乎佢哋特登咧就喺網上又 recall 翻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稱叫做《你有多久沒有看看天空》，嚟自台灣嘅呢一支樂隊，佢哋叫做神棍樂團。 其實再細聽咧，佢後面就算敲擊嗰啲部分咧，都有好多係嗰啲係 茶嚟噶嘛， 係咯，即係咚咚查查嗰啲嘅樂器咁樣。 同埋誒都有啲打喎，係啦， 係啊， 係啦。咁呢隊嘅樂隊叫做神棍樂團啦，呢一首歌就叫做《你有多久沒有河瀚天空》。 係 誒，咁大家頭先聽到喉音咧，其實係有歌詞㗎。 嗯。 你上網睇翻個 MV 下低有個歌詞嘅發音嘅，就係 Nina 即係咁樣類似咁嘅歌詞咧，其實係有意思㗎。係。嗰句意思就係我的願望是每天都能瞓到自然醒。 哦， 因为我就觉得好得意嗰样嘢咧，佢用咗个咁隐晦嘅方法去讲咗，其实呢、這、一个即系佢人生嘅最终嘅目标， 系 就系当你每日都好营营役役咁样翻工放工，可能连个天都唔得人望嘅时候，其实你人生最终嘅愿望系咩？我想瞓到自然醒咯。 哦， okay、 即系佢又将呢样嘢埋咗入去，我觉得做得非常之好。 所以呢对乐队其实佢其他歌都有用到好多唔同嘅乐器嘅都， 同埋都系呢种 style， 即系 系可以揾嚟听下， 系另类嘅摇滚咯，即系 神棍乐。團 係啦 ，OK 嗱，但係其實譬如你就算香港認識嘅歌手咧，有陣時咧佢哋監製啊，等等都可能會將呢啲民族啲嘅樂器啦，譬如頭先講咗盧冠廷啦，係啦，即係佢新版本呢個歌嘢有馬頭琴啦， 係 咁，然之後譬如 Jenny 上次浮世繪嘅碟入邊，咁、佢都有攞翻係馬來西亞嘅甘拉呢種嘅樂器，放喺入邊啦，咁樣即係有種家鄉啲嘅感覺啦。咁去到就算係而家咧喺榜上面嘅一首歌，佢都係有其他一首歌咧都係有用到喉音嘅。嗱，香港有得兩個歌手我識係，即係流行歌手啊。我只係有鑽研呢樣嘢，一個係 Rubber Band 嘅六號， 一 個就係黎曉陽啦。咁而黎曉陽佢呢個喉音咧，就唔係放喺自己嘅歌入邊，佢反而放咗喺咧陳雷嘅歌入邊，係啦。咁頭先你講呢一隊嘅神棍樂團就係每日想瞓到自然醒啦。黎曉陽呢一個喉音就應該冇乜太大特別嘅意思嘅，純粹係要話俾你聽，我哋可以將呢樣嘢結合到喺流行嘅音樂上面一種嘅感覺。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佢。陳雷嘅呢首嘅娑婆其實都係有少少民族 feel 嘅，即係都有種印度啲啊、神秘啲啊咁樣嘅感覺嘅。咁但係其實中間其實有好多元素可以玩咯。係咁，所以今日揀嚟嘅咧就有陳雷呢首嘅新歌《娑婆》。 尘冬，狂张与攻法开放瞬间，这种气氛太让人迷倒，一煽动你渴望。制造情话，举起酒杯，如眉糖于湿发，未冷透落下。这一秒跟你意乱犯过，那一秒心已飞黄到跑。那中道灯随时会送到，我只怕今晚感觉良好。 就爱吧，真于娑婆那有着共话，天在做人在看，不用再难求，一生本应已赤裸到死，不必再带取寂寞，天马到门外看，管流落遗落，偷窥苍天与众生，那因为早被挽走来做，沉默不舍人到泪结拜人到已变故，痴狂裸着人欲望，魔鬼尽管去闹激我吧，他去不留，带我继续闯于咒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傍晚六点将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据了解将会交代押后九月六号立法会换届选举事宜。陪同出席的官员包括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一个九十一岁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朝早在玛丽医院离世，是今日第二个离世的确诊患者，本港累计二十七名确诊患者死亡。患者确诊之前住在慈云山港泰护老中心，有长期病患，今个月十号入住玛丽医院接受治疗，但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日上午离世。玛丽医院说对病人离世感到难过，会为家属提供适切协助。另外，屯門醫院一個82歲確診患者凌晨離世，患者本身有長期病患，是屯門康和護老中心的院友，日前因為發燒在屯門醫院留醫，情況持續惡化，延至今日凌晨不治。日本東京都新增463人確診感染新型肺炎，是都內首次單日有超過400人確診，也都連續兩日創單日新高。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說，如果情況惡化，將採取堅決預防措施，在別無選擇情況之下，會考慮單獨宣布東京都進入緊急狀態，呼籲民眾不要放鬆防疫措施，以防感染擴大。除了東京，日本多個地區昨日的新增病例數目都創單日新高。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較早時候說，無需再次頒布緊急狀態，又說這一波疫情年輕感染者多，重症患者較少，情況和四月實施緊急狀態時候不同。一向語出驚人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再次建議民眾使用汽油消毒口罩，堅稱不是講笑。杜特爾特上星期曾經發表過類似的言論，當時衛生官員很快作出澄清，又說總統是開玩笑。杜特爾特今日再次聲稱他說的話是真的，提出若果民眾沒有消毒酒精，就應該去加油站用汽油消毒口罩，又說批評他的人愚蠢，如果他真的瘋了就不會當選總統。菲律賓昨日新增近4000宗新型肺炎確診病例，再創單日新高，全國累計超過89000人染病，近2000人死亡。杜特爾特今日宣布延長首都馬尼拉的防疫措施去到下個月中，又承諾如果有疫苗就會為民眾免費接種。天氣方面預測是多雲，有狂風驟雨和幾陣雷暴，明天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6至29度，吹清勁至強風程度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烈風，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日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仍然有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95点，跌115点，成交额119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10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7点，升17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534蚊，跌1蚊；中芯国际29.85升1.65。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符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oud DHK. Hey,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时间来到下午4:39的骚动音乐，来到阿勁的部分。第一首听到是白安的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回家的路》。感觉上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我有的生命是一种困惑，绝对不要模棱两可攀升的空，模糊当中美丽朦胧。我要的生命不分轻与重，无畏是蚂蚁海豚人类都相同，快乐悲伤常心痛，时而哭时而笑时而闹时而吵，大概是因为牵绊有了困扰，时而好时而糟，想和你抱一抱，总是多了活着的依靠。飞过高山陆地海洋，拨开云层寻找阳光，你的笑容提醒我善良，天空越近视念越长，飞过无边惊险挑战，等待黑夜消失转换，幸福是你在我身旁，回家的不算远吧。 新歌歌名叫做《回家的路》，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要走很远才回到家。作曲作词和监制都是白安自己的作品。 我有的生命是一种空阔，绝对不愿让奢求成为一场空，哪怕失败也感到光荣，时而哭时而笑时而闹时而吵，大概是因为牵绊有了困扰，时而好时而糟，想和你抱一抱，重新多了活着的依靠。飞过高山陆地海洋，拨开云层寻找阳光，你的笑容提醒我善良，天空越近视念越长，等待黑夜消失转换，幸福是你在我身旁，回家的不算远吧。拨开云层寻找阳光，你的笑容提醒我善良，天空越近思念越长，飞过无边惊险挑战，等待黑夜消失转换，幸福是你在我身旁，回家的就在前方。 歌曲名称《回家的路》。刚才我讲到好像行好远的路才可以回到家，之后一首歌要去好远的地方不回家住。 打开一片窗，伸出一双手，再浮再沉，吹过一抹风，有些情景不得不发生，有些距离将人越活越苦闷。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 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这份无常的大地有裂痕，自己渴望着。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蔡健雅作品，周耀辉填词嘅歌。歌曲名称《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十吻》。 东南西北方都会有时候感觉我们带着一个梦，忘掉所有美丽的牺牲。享受黄昏的时钟中黄昏，谁始终还在等。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看着欲睡的马上会重生，自己渴望着。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时候唔知道你会点样打发呢啲时间啦。有冇谂过其实可以用一首歌嘅旋律去感受一下呢种远方嘅气氛呢？头先听到阿蔡健雅对上一张专辑嘅同名作品《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十吻》，而当中嗰种轻松、自由自在去感受呢个世界嘅嗰种感觉，真系非常之好。之后都是很想真切地感受这个世界的作品。简尼 JJ 林俊杰的新歌，歌曲名称叫做《舞女的》。Featuring 有一位国际潮流大师，他叫做藤原浩。 褐色的神秘隐隐在摇曳，深邃的轨迹宇宙间旅行，盘旋的发髻散发着魔力，沉迷沉溺沉醉于你，微微掩着肌肤纹理，轻柔满点你的泪滴，你就是那片最美的风景。闭着眼，脑海里的对角都是你，真实的不需向谁说明，悄悄的把你藏匿。 是盘旋的发髻，散发着魔力，让时间暂停，紧紧拥抱你。 近的距离，但系都依然觉得你美丽，同埋唔需要滤镜都可以见到你的美丽。作曲编曲都系林俊杰同埋藤原浩，主唱都有 JJ 的歌曲，歌曲名称《冇滤镜》。跟住距离就要远少少，先感受到的美丽。 你是我藏在心中不愿实现的梦。面上的星空和一碰就破空、yeah、睡不着的夜才是我奔跑的冲动，我奔跑的冲动跑不出的风才是最永恒的心动，最永恒的心动。我你的距离不远也不靠近，一伸手的距离多美丽啊，多美丽啊。傻傻你我之间一层纱，千万别戳破它，留一个遗憾，再让彼此都不遗忘，彼此都不遗忘。蝴蝶的漂亮在雨在留下的花香， 将邓紫棋《摩天动物园》当中的这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多美丽》，当中有少迷幻的那种暧昧的气氛，为的就是拉开两人的距离，都感受到那种美丽的关系。那首冇滤镜和 Jamie 首邓紫棋的多美丽哪个啱啲呢？不一定是多美丽这首啱啲啦，因为现在个个都叫你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凡事可能有些距离不用看得那么清楚的。 多美丽夜来临，我要把握时间短不多， Tonight Tonight 有黑蒙蒙的天空，想来个 like a boom, boom like a boom, boom boom like a boom。 之后带你咧回忆下，原本应该属于星期五嘅节奏系点样嘅？拣嚟九一一 featuring Ella 陈嘉桦嘅之前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来个蹦蹦》。 我的家乡味，这里买醉比家乡贵，把握机会鬼如流水，我的 bling bling 跟着超级配，尽管放松变得一太多，努力工作为了好生活，我的 play hard 我都这样过 all night long all night long 来来来来来，一人发了高分贝，环境的氛围我来准备， 我在忙碌中找机会，梦里投身才有感觉， 你说快乐就寻找贝利，干掉烦恼就说做个 ending， 在这大地台上去接地气，我们来个目标， 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明天不用工作，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 蹦蹦蹦，来个蹦， 我趁着一个新鲜，今夜将往事干杯，给一个机会，不愉快我借题发挥，根本多余的泪水别浪费，让它浪费，跟他说再见，潇洒离开，头也不回。 快不掉的社会，从来没有一天可以休息，逮到机会之后放到床上回去，放下忙碌工作，此刻毫无压力，给自己打气，明日生活还要继续。 我是吉库 吉百度， 这一口我水烦恼又臭，这个耳后我的人生不再如此盲目，我的哥们都在南门问怎么住， 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明天不用工作，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 蹦。如果被我解释呢，我的这些 dance beat 就是非常台的，很台啊。除了会感受到台湾夜市那种热闹之外，你还可以感受到 disco 那些闪闪波啊。跟你911 featuring Ella 来个蹦蹦。 I like it when you boom boom.Red gold, did I just find treasure? The way you move, I swear it's hard for me to measure. Right, left, can't nobody do it better. I can teach you, baby, don't fall under pressure. Focus in the lead, what do the follow? Catch the shade of boy, I'm a spark it for ya. 我们一起舞动摇摆手势 Now we dance in euphoria. To the right.Drop it low, can you do it on the floor, girl? Take control, girl, I know you see the goal, yeah.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I like it when you 不需要准备就能感受热烈 Roll the dice now, don't second guess it. 给我这个夜晚你不能忘却，不要停歇， get it, get it, get it. To the right, to the left.When you drop it low, can you do it on the floor, girl? Take control, girl, I know you see the goal, yeah.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I like it when you. 最后一首歌拣嚟有张艺兴啊，嚟自韩团 EXO 嘅成员，其实系中国人嚟嘅。最新嘅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Boom。头先话嗰种 beat 咧，即系九一一嗰首歌咧，就会台少少嘅 dance beat 啦。 但系毫无疑问呢啲就系欧美好多嘅 dance beat 啦。